和羊奶粉，那肯定要多囤点货了。 那这一看全都是老会员时代囤货呀。 对呀， 三四十盒四五十盒能多订点就多订点，要不然五月一号之后可就再也订不到89元的价格了。 肯定的。 而且呢，现在打进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8盒还要多送您一辆价值198元的购物手拉车、油金布防水面料、水晶耐磨滚轮以及180斤的承重拉凳设计，不管您购物买菜、野营踏青、逛街散步，它都是您的好帮手。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之前一罐酸奶是4块多钱，现在一罐酸奶是6块多钱，涨幅达到了30%。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一盒瑞麟羊奶粉至少要涨20几块钱，那10盒就能省下将近270块钱。所以现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4007106108，因为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89元的底价机会，那错过了每盒羊奶粉就要多花20几块钱了。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瑞麟羊奶粉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认可，除了价格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品质过硬。瑞麟乳业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乳品企业，所以啊，它的名字已经深入到各个家庭了。现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也不需要花到涨价后的109元，只要89块钱，而且订购8盒就多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钢筋骨架更结实，水晶滚轮更顺滑，牛筋布面更耐用，还有拉凳设计，累了困了一拉就能坐，承重180斤，难怪市面上要198元的价格呢。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喽。4813的朋友是订购了36盒，0075的朋友订购了58盒。哇，来看到1349的朋友订购了42盒，还有0089的朋友哇订购了100盒。说是几家亲戚一起来囤货的，说反正羊奶都要喝，手拉车一家三辆送人也实在。 没错， 关键是100盒羊奶粉涨价后啊，就节省了2000块钱呢，蛮可观的。 哎呀，还真会算账。没错啊，这确实就是省了2000块钱，而且8盒就多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订的越多您省的也就越多，而且还有好礼相送。4007106108 4007106108。那瑞麟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有640毫克的钙，还有维生素 ACDE 等多种的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每天呵护他们的健康，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所以呢，为了确保品质，瑞麟羊奶粉定于5月1号开始正式的涨价了。今天明天是最后的2天时间，花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为您播报一次5月1号开始瑞麟羊奶粉将全面的上涨价格。那么此次89元的底价直供将正式成为历史，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的囤货机会。 没错， 也祝您好运，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话。 清醒。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从这讲开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气管炎的一些知识。所以这个慢性气管炎呢，在呼吸道的疾病里头，特别在老年里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有过这样一个统计啊，如果都平均起来，这个发病率啊是4%，但是在老人里15%。你看有这个10个人里就有一个半是这个慢性气管炎。这个慢性气管炎主要是支气管黏膜上的上皮化生，然后杯状细胞呢显著的增加，黏膜的腺体也增生，肥大，分泌物亢进，以及支持这个气管的这个支持气管壁的纤维组织增生，软骨也变薄，然后管腔变狭窄等等，这些病理变化是它的一个特征。这种特征加到一起就形成了慢性的气管炎。早期呢，它的病变呢主要是累积到大中的气管，然后以后因为反反复复的发作，然后这个病变呢就向下的蔓延了，就引起了细支气管的受累。所以到后来这个支气管炎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慢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有好多人呢就变成了这个喘息性支气管炎，有的就变成了哮喘了。所以这个支气管炎跟慢性的感染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病毒不光光是细菌，跟病毒的感染也有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支气管炎呢，我们看它的病理上的变化都是一些炎症的变化。另外呢，在目前认为这个气管炎发生的原因，它是多种外因和内因在起作用的。你比如除了感染因素以外，还有理化因素的刺激、过敏因素的刺激、气候、气温，还有呼吸道的防卫能力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内分泌紊乱等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那它就成为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病的过程。我们知道慢性支气管炎呢，它除了有外因还有内因。那么我们知道支气管炎发生的主要的外因，很多的学者把它这个归纳起来，一个是为了好记，再有一个呢就是把它分类了以后呢，也好观察。前三位引起支气管病的，第一位的就是吸烟，第二位的大气污染，第三位的寒冷，这三大类的加到一起，然后还有你的内因，因为你的内因有一些紊乱或者是降低或者是不平衡了，那么就发生了慢性支气管炎。因为我们呼吸道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器官，它外界的物质经常随着气体就进去了。我原来给大家讲过啊，一天大概有14400升的这个空气进出我们的呼吸道，而且供给我们身体的主要是氧气的唯一的来源。皮肤虽然也可以进去点氧，那但是它太少了，基本上都是这个从肺部。 所以它容易把空气中的病毒啊、细菌啊、粉尘啊、有害气体、过敏源啊，损伤气管和支气管、肺部组织，引起炎症。所以这个外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这个外因呢，说这个抽烟、吸烟，我们说是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气管炎发生的第一个危险因素。原因就是吸烟的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这个患病率就越高。吸烟的患病率比不吸烟的要高出10倍以上。有人统计了，每日大概你要吸40支烟以上的，你这个发病率啊，要比不吸烟的人要高75.3倍，太高了。现代医学研究就表明了，这个烟雾里要有多种的有害物质，其中主要有四种，一个是焦油，一个是一氧化氮，还有氢氰酸、丙烯醛和尼古丁这六种。那动物试验就表明了，说这个吸烟吸进去这个烟雾以后，第一，神经兴奋性增加，支气管平滑肌痉挛，然后呼吸道的黏膜柱状上皮呢，它运动就减弱了，这个自我清括的能力就减弱，支气管黏膜下的腺体细胞增多肥大，分泌黏液过剩，减弱了呼吸道的自净的能力。这是第一个主要原因，吸烟以后它就带来这么多的危害。第二个呢，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肺泡中吞噬细胞的功能减弱，容易导致细菌侵入感染。同时经常吸烟的人就是第三个了，支气管黏膜上皮纤毛脱落，黏液腺体增生，支气管痉挛，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犯。还有呢，就是现在研究就表明了有一个新的信息，说你吸一口烟要产生至少10万个自由基，一口烟个自由基，所以你这个吸烟的自由基比你平常在外头说这个 PM2.5 怎么侵犯，那要厉害的多得多，而且它 PM2.5 更多。所以这个抽烟呢，对于我们呼吸道的侵犯呢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有一份这个材料就介绍说，一个平均25岁到39岁的这个突然死亡的病例。这是一个，就是说吸烟的跟不吸烟的，你在生前容易感冒、容易气管炎的那就高得多。另一组这个资料就表明了，吸烟在10年以上的人有明显肺气肿，66%的人支气管黏膜腺体增多，80%的人小支气管发炎，其中竟有50%的人平时没有咳嗽咳痰。所以不是说有咳嗽咳痰就是抽烟引起的，没有咳嗽咳痰你抽烟照样引起，跟你抽了10年的烟一样，你那个细的支气管都发生了一个病理的改变。所以这个吸烟呢对我们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再进一步呢，有人就研究啊，吸烟的这个烟尘呢经过呼吸道进入肺内，每吸入1毫升的烟雾可以带进去20亿到51个烟尘的颗粒，大约有70%的烟尘的颗粒都直接到达了末梢，就呼吸道的末梢、气管和肺泡，它是出不来的，就沉淀在那儿了。大量的有害物质就附着在支气管的壁和细胞的组织上，和肺的组织上，这样就造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吸烟者慢性支气管炎比不吸烟的要多2到8倍。吸烟还引起慢性咽炎、喉炎、鼻炎，容易感冒。更厉害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焦油中含有3,4苯丙比，这3,4苯丙比本身就是致细胞突变的物质，这是世界公认的。所以长期反复的支气管上长期反复的吸烟就对于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组织细胞有强刺激作用，这样就引起了这些细胞内部发生质的变化，就像细胞突变，像比较严重的疾病啊去了。这个经常吸烟的人肺部的突变性疾病要比不吸烟的人要高10倍，而且呢受害的还有小孩，家中的小孩呢如果你这个经常抽烟抽得越多，对小孩的气道的影响还有气道的功能的下降呢也就越明显。所以我们说吸烟呢被列为引起慢性支气管炎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也经常说，你吸烟了以后啊，你这个身体内的一氧化碳的含量也增多，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状况。你看经常大量抽烟的人呢，口周是青紫的，你看看他的指甲盖也不像平常人是粉红粉红的，他也是青紫的，而且呢皮肤显得苍老。所以这些呢，抽烟带来的害处不但是你自己，而且对全家人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还有就是再一个因素，就是大气的污染跟支气管的这个发生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大气种类大概有100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氧化碳，还有二氧化硫、硫化氢、烃类、羟类的东西，还有胺类的东西。那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硫，占了40%，一氧化碳占了30%。由于这个空气呼吸道黏膜经常接触大气，所以二氧化硫的危害是特别突出的。二氧化硫浓度不大的时候可以刺激眼睛啊和这个呼吸道的黏膜，但是浓度大的时候它对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有这个资料表明啊，如果你这空气里头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了每立方米1000个微克的时候，这个气管炎和支气管炎呢的发病率啊就明显的增高，显著的增多。因为这个硫酸烟雾对气道的慢性刺激就会引发这个支气管炎。长期低硫度的吸入一些氯气啊和二氧化氮呢以及粉尘，也可以造成支气管黏膜的糜烂、纤毛的脱落，然后腺体分泌物增多，甚至于发生支气管痉挛，形成支气管炎。所以这些呢不管是这个空气，不管是吸烟呢还是大气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啊这个慢性的还有就是平常冷空气和干燥空气的吸入，也都是气管炎的主要的外在的一些原因。那我们其实对于外在环境啊，我们要改变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作为第一个引起慢性支气管的原因是吸烟，那这完全是靠你自己，你自己能控制自己。大气本来就是比较污染了，然后你自己还老抽烟污染你自己，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所以抽烟的人呢、一点好处也没有，赶快戒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称它是神草啊？国内外都这样公认的，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生化成分太复杂了，10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而且它里头呢还有很多的营养的物质。那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菌类的物质。所以这个它对于我们身体啊，不管是菌丝体还是子实体还是种子，那么我们用灵芝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因为现在西药学已经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所以呢它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啊、疑难杂症啊，在预防上头啊，在这个减轻或者是消除症状上，以及促进康复和自我修复能力上就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对某种疾病，它是通过了它的有效成分，第一能够很好的修复我们受损了的神经症系统，就能够使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让它处在比较好的水平。你比如灵芝里的灵芝酸，它就有非常这样强大的作用，它可以双向调整我们的脑细胞兴奋和抑制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就使得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互相的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能够得到平衡的发挥，这在对我们内脏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你比如我们的呼吸快慢，它受两个神经的支配，一个呢你自己可以憋住气，另外呢你睡觉的时候它也自动的可以呼吸，所以植物神经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呼吸道这个内脏器官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个灵芝酸本身它就有抗过敏的作用，它跟这个灵芝里所含有的比人参里还高5-6倍的有机锗元素是一样的，它有非常好的抗过敏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是依靠它的有效成分来抑制过敏反应所产生的物质或者组织胺，使着我们身体呢这个受过敏反应的一些 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消除，慢慢让这个过敏的症状得到消除。再有就是呢，灵芝的高分子的水溶性灵芝多糖可以促进我们的免疫战士的个数和他们的作战能力，吞噬指数增加呀，还有就是他们的产生抗体的应答速度可以增快。所以这个用灵芝的过程中啊，由于这些有效成分，再加上还有这个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它可以使这个红细胞内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这红细胞的血氧能力也成倍的增加，再加上锗元素呢，本身它除了有很好的诱导干扰素的形成来预防这个病毒之外，它还有一个作用，它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了我们身体里又把它放掉，这样的情况呢，就使得我们身体缺氧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我们古人啊也就知道，这个灵芝经常用了以后啊，可以益肺气，治上逆咳喘，使我们这个肺部的一些疾患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向坏的方面发展得到一定的抑制，而使我们这个慢性气管炎的一些症状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情华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铺满灰尘的院藏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变现。 You know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一点却走向缠绵，临近千叶，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